1月21日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 嚟啦嚟啦， 我哋 啲手指准备好啦， 准备好嘛， 摆晒喺台啊。 唔、哦、系，我先讲咧，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将会是导游的 ，yes， 系咁个灵感就源自于而家去， 犀利啊，好方便啊！以前咧，我谂住最方便就系用随意门去旅行，而家连随意门都唔使啊！ 而家做 Zoom 仔就得啦，就可以透过视像就可以， 系 咁我哋就觉得啊，呢一个新闻有啲咩嘢可以发挥到咧？ 都大反应嘅，我身边有好多朋友见到之后，琴日都有啲讨论咁样嘅， 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就系导游啦。你有冇曾经？我谂特别以前会多啲旅行团啦，会有真系有导游。而家兴自由行多啲啦嘛， 系啊， 即系慢慢演变之后，你有冇一啲？如果你本身做导游，可以分享一下啦，又或者你以前跟过一啲团，如果啲点样样嘅导游咧，亦都有冇一啲嘅说话想同佢哋讲，又拣首歌送俾佢哋啊？ 你有冇跟过导游去旅行啊？ 有， 我冇、 啊，有啊，细个嘅时候嗰啲咯， 即系但系系 旅行团嘅真系 咩地区啊？ 日本啊、韩国都会有咯、 哦 okay ，即系以前嗰阵时候就未咁兴自由行，因为 系啦系啦系啦，我估可能年纪轻啲嘅。嘅聽眾可能未經歷過嗰種 咩叫導遊啊？可能佢問 佢會聽個導遊，但系咧嗰個 format 係可能未經歷過，就係會有一個茶會先嘅，出發前就同團嘅人出曬嚟，咁就有導遊會講解啊，諸如此類。咁 嚇、 啊， 原來會喺出發前出嚟 會 傾下偈先 噶。 呢個我真係冇經歷過。 跟住去完個 trip 翻到香港之後，亦都。啲團友又會約埋導遊出嚟飲餐茶，咁、 哦、 就有翻啲啲相啊！ 哦，即系哦，因為嗰陣時 會曬 手機咁方便啊嘛，就大家曬翻啲相，派翻俾大家留個念咁樣。 咁啊會約埋導遊出嚟飲餐茶，咁啊曬啲相就會分翻俾大家入翻相簿啊， 哦、 有呢啲。嘅嘢， 對唔住，你知道啲後生仔，我真係冇經歷過呢啲啦。係啊，你知道我去旅行都用手機影相噶啦， 正常啦。所以係啦，有冇啲回憶咧？你身上可以分享一下啦。而至於六點半嘅 EDM Friday Mix， 今日都揀嚟做一啲最近新揾到嘅，即係都玩咗音樂一段時間，但係之前即係揾下揾下咪揾到出嚟啊嘛。EDM producer 咁都會聽到個 mix 介紹佢哋嘅， 期待期待。 好啦， 咁啊，好啦，我又摆翻啲手指出嚟。 好啦，可以攞翻啲手指出嚟啦。 摆手指出嚟， 点解无端端要摆手指出嚟？就因为最近见你特别忙碌，会成日揿下揿下，好多 唔好讲 大生意、啊。 讲唔好咁讲，即系人生好苦闷啊，系咪先？咁即系喺空档嘅时候攞部手机出嚟揿下，我觉得人之常情啦、啊，系嘛？大家都会咁做啊，系嘛？不過我就唔小心，即系唔小心又即系你都知，即系就嚟農曆新年啊嘛， 所以 慣咗手勢就係覺得啊，農曆新年應該有利是收，咁咪有利是錢咯，咁有利是錢啊，衝動咯，咁衝動攞嚟做咩好啊？ 做咩？ 哎呀，好似打機牌又唔好順喎、啊。唉，唔紧要啦，有利是钱啦，过少少咯，小货怡情咁样啦。但唔记得原来今年我 系 都要派礼物嚟嘅， 系咯，系啊，你今年斗翻嚟嘅利是，其实攞嚟补贴翻你派出嘅利是， 补贴唔到添啊，分分钟 补贴唔到， 得唔得咧？都得啊， 你结咗婚有啲就唔收利是噶啦嘛， 系啊系啊， 再斗某啲人嘅利是噶啦嘛，同埋、 啊、 而家嘅状况，大家应该可能要相约。即系拜年 唔系啊，好衰啊！而家啲手机 app 咧，呢几日啲 friend 已经喺度预热紧啊，温习紧啊， 温习紧咩啊？ 用手机 app 派利是咯。 哦，系啊，派咗啦。 因为咧早排有个类似网上嗰啲 function 就系类似，即系你用网上派利是俾朋友啦，咁跟住然后咧佢就会有啲回赠咁样嘅东西啦。跟住啲朋友就借住呢啲机会，佢哋未结婚嘅，跟住话喂。有回贈啊！你快 試下 啦，幫我刷下啦咁樣。跟住然後我咪試下用咯。咁用完啦，跟住派咗少少，即係幾蚊雞咁樣當利是仔咁派出去。跟住然後佢哋話啊，咁你記得咯，你識得用咯，咁新年你識做咯自己咁樣。咁我就知大鑊啦，應該今次喺新年就算出唔到嚟拜年都走唔甩啦。 有啲喺外國嘅朋友結咗婚，佢哋已經尋晚我見到喺啲group chat 度咧，已經 send 咗啲利是出嚟啦。 跟住我就梗系唔执输揿入去啦。 系咪啊？ 揿完出嚟之后，我发觉收几钱啊？ 几多钱啊？ 港纸0.05元啊！ 哦，系啊，系啊，我都系唔系，因为咧个玩法系咁样嘅。而家啲兴嘅玩法咧，就我都觉得几好玩嘅。呢个系类似有少少睇下自己嘅运程如何嘅成分喺入边啦。因为咧佢系可以 set 一个定额咁样，我当可能我你成封利是，我当你 set 80元咁先算啦。咁然后你通常同啲朋友有啲嘅 group 噶嘛，即系你都喺个 group 嗰度倾偈，咁你将嗰条 link 掉入个 group 咧。咁可能我当你入面有十个朋友先算，嗰十个朋友呢就可以抢嗰80元嘅利是啦。咁但係佢係会即係你可以 set 一个 function 係 randomly 每一封利是嘅金额都唔同嘅。总之 total 数加埋係嗰80元，咁佢哋就会得到唔同嘅金额出嚟啦。咁所以就有啲 0.53 啊咁样嘅数字出嚟呢。咁我呢排就喺度同啲朋友即係睇下哎就嚟过年睇下自己运气好唔好先咁样。 哦， 系啊。 咁我睇下仲有冇 link 可以揿下先。 跟住我啲朋友话佢哋呢一排淨係玩呢一样嘢呢已经呢排搭车唔使自己揞荷包。终于佢话哎好嘢车费有回赠。 系会有另一条 link，我又 tap to collect。 你唔需要 send request 俾我噶啦，系啊，你唔使 send 过嚟噶啦，OK 噶啦，我哋都会见面噶啦，嗬。 系，哇，啱啱我又揿咗另一条 link 啦，有1元啦。 咁啊，大家，呢个大家自己留翻嚟新年嘅时候研究下啦，咁样。 咁你就谂住就将啲钱使去手机游戏嗰度啦？ 唔系谂住，系唔小心，系唔小心谂住咧，就系即系你 plan 好噶吓，即系你系好刻意去做嗰件事。我是不小心不觉意的，咁因为即觉得即系新年好似有啲嘢刺激一下个人会好啲啊嘛，咁样即系又试下自己运气好唔好啊嘛。 系好多 你有冇啊？你新年会唔会即系专登做啲嘢啊？就嚟过年咯，我睇下今年自己啲运气好唔好先咁样。 我冇啊， 即系可能哦买个六合彩先咁样。 我冇啊，我好直接噶，我想玩啲手机游戏就直接 download。因为点解无端端咁讲？咁我见你呢排又好频密， 有， 跟住我又有啦。因为我发现工作忙碌嘅时候咧。就 系 好似咁讲啦，要调剂嘛，咁 啊 搵啲游戏啦，咁但系啲游戏即系制作得好精美啊，太多都又好丰富嘅剧情啊，即其实系要用时间去玩嘅。 O K， 于是乎我就转向玩一啲最容易俾人睇唔起嘅游戏啦， 就系嗰啲冇剧情啊， 放置 咩都冇嗰啲，就咁摆喺度，总之你一路俾钱佢就一路会变劲嗰啲啊嘛。 系即系佢个概念就系、是、你免费嘅游戏嚟嘅，咁你俾钱咪进度快啲咯。咁但系上网睇攻略嘅时候，都啲人都会分享噶啦，其实就算你免费玩唔俾钱都好，只不过进度慢啲，其实最终你都可以一步一步踏向嗰个 成功嘅阶梯， 成功嘅阶梯啦，系啦。咁因为我系几中意咧，去前期去研究一个游戏，上网睇攻略，由呢个游戏本身佢嗰个系统系点啦，即系拆嗰啲手抽，究竟应该拆边啲角色 吓？点拆先好咧？ 系啦，同埋究竟佢会分新手期啦，去到咁上下，去到一个咩分水岭叫度过新手期，然后再去到中期，去到大后期， 点样经营落去咧？ 系啦，咁我就都几中意睇。呢啲攻略， 你系纯粹中意睇攻略，你都好奇怪， 唔知点解睇完之后咁咪喺个游戏度试啦。咁同埋点解会拣一啲放置嘅游戏咧？就系、是、因为佢就算你冇开住， 系 佢自己都会 运作 做嘢噶嘛。咁当譬如剪入访问啦，剪到攰攰地休息一阵咧，就开个 钟啦， 开个游戏出嚟就好似 有啲嘢就可以收割到， 系啊，收割呢个字啊，你可以收割到一啲道具啊、钱啊嗰啲咁样，咁你就可以攞嚟升一啲角色，咁然后你就又可以继续打一啲之前棘住咗嘅关啦。咁、你揿咗几下掣之后，咁你就可以摆低佢继续做嘢，即系佢花你每一段嘅时间唔系好长噶、 但系好似你不停咁样喺佢身上攞到啲嘢咁样啊嘛。 系啦，最爽系咩呢？就系、是、有一只游戏每晚佢系凌晨12点咧，佢就新嘅一日啦，计咁啲游戏嘅设计，去到新嘅一日就啲活动就会重置啦，咁有好多嘢你又要解一啲每日任务咁啦，所以每日12点一打开个游戏咧，成个游戏都系感叹号嚟嘅，即系譬如依期嘅限定活动啦，跟住呢度又要收割一啲嘢咁， 咁你就好多嘢要做， 你觉得好爽，好似你 to do list 有得划咗佢啦，又或者有一啲人嘅电话洁癖系你一啲 app 咪会右上角弹一个数字嘅， 系啊， 佢要清晒佢睇晒啲 message。 然之后， 我明白，我明 白，系啦。咁呢啲游戏佢个设计又系有好多呢啲感叹，其实就系好好满足到呢啲 你嗰种强迫症啊。 系啦，我呢度清咗嗰样嘢，嗰度清咗一样嘢，可能用十零分钟就处理晒，咁跟住你就可以摆低个游戏，等第二日十二点再嚟咯。 我俾多个 to do list 你啊，我一阵间翻上去揾张纸画俾你啊，因为咧你都知道就嚟大扫除咧，其实我屋企都有好多嘢未，即系都 to do 噶。咁我又你既然有呢一个精神洁癖喺度咧。我都唔介意，咁我都想帮下你㗎嘛，我都想令你好开心啊。我一阵话将 list 俾你嚟我屋企帮手大扫除囉。 我会 request 返个利是俾你囉。 我都冇所谓，是但啦，少少心意啦，十蚊八蚊都要嘅咁样。 因为我个电话有时show 俾啲朋友啊，或者有时啲嘉宾咧，咁影完相咁啊攞翻电话，跟住要见到，哇！你个电话上面都有好多游戏喺度，我都系嘅。我而家冇再买一啲家用机。嘅原因係因為家用機成個過程咧好 嘥時間，係 即係好衰格嘅，即明明係你攞嚟放鬆同玩啦，都要講求快嘅。咁所以我電話裏面而家有一，而家係少咗過嚟嘅，一二三四五六七有八隻遊戲喺度嘅。 咁好少啫， 之前有十零隻咁啊，因為你知有啲你冇可能玩得曬啊，根本你冇咁多時間。咁我就好多唔同類型，有啲就真係要用腦嘅，有啲係劇情多啲嘅。咁而家就新增咗頭先講嘅一啲叫放置類嘅咁樣。咁每一日一啲時間去到幾點記住咗㗎啦，邊啲遊戲十二點咧你就入去，邊啲咧晏到三點，邊啲四點咁樣。咁你就可以每日每定時定係有啲嘢俾自己放。 精神上好似有啲嘢係啦，令你托住托住。嗯，我又捱到呢個時間過咗呢一個 mission 啦，咁樣係嘛？ 係啦，係啦。 我同你好唔同啊！我純粹享受抽嘢嗰個過程嘅啫。我抽完就熄咗佢噶啦。我覺得抽到就覺得啊，個人好似運氣幾好，咁啊好開心，咁我就熄咗只 game 去啦。 但你會你個情緒咪會俾佢煮咗？如果你嗰日即係手氣好差，抽嗰啲嘢抽得差，咁你 緊要咁我就會攞人哋嗰部手機去抽啦、哦。所以點解你之前咪見我無啦啦攞你部手機話幫你抽嘅？ 係啊， 就係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手氣唔好，我就抽落嚟嗰度。 我以為會攞啲魔法卡出嚟， 冇。 係啊，咁我就其實好得意嘅，即係有時咧，我會覺得。是啊，每日咁样揿呢啲咁样嘅掣啊，做呢啲咁嘅嘢，有咩胃其实真係冇乜胃嘅。 嗯。 去到有一啲位置係会觉得好嘥时间添嘅。 係。 因为当你做緊嘢嘅时候你会有好多諗法，譬如我想睇套劇啦，我想打机啦、啊、或者点。但当有一日 full day 好得闲嘅时候，我真係可以坐定定瞓醒食完早餐就玩呢，玩一个零钟就会觉得哦，做紧啲乜？ 又可以浪费咗个几钟啦。 系啊，当你好忙，你就好追求一种娱乐。但系当你真系可以全程投入娱乐嘅时候，你就觉得人生好似浪费咗时间喺呢啲地方咯。 好矛盾。而家娱乐到底对我哋嚟讲系啲乜嘢呢？ 我唔知啊。 好似因为我哋太容易接触娱乐啦，而家攞起部手机，随时随地就已经有嗰样嘢，已经变咗好似唔系娱乐咁。 你都讲得快咯，即系好似头先讲，我唔会用一个家用机慢慢入只碟落去开个 save， 即系等于你有啲人打机啦，用煲剧或者咩嚟形容，你以前都煲一啲长篇剧啊，而家我 YouTube 睇十分钟嘅嘢咋， 唔止添啊，动漫有啲叫泡面番啊， 即系点啊，三分钟搞掂，哇， 三至六分钟一集嘅咋、哦，就如你食个面嘅时间去睇啦， 嗯， 就会有呢啲咁咯。咁我觉得最终我的结论就系因为你每日做嘢或者各样嘢都系一样重复 loop 住，叫有啲嘢冲击下自己咁解咯。因为你嘅人生就好似呢首歌咁，每日好似喺度 loop 住咁啊。有张曼芝生日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一样》啊，你系咪日日嘅生活都一样呢？

或者我是那些很容易受到外间事物影响的人啦。有时讲嘢好似唔大脑咁样，点样先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啊？ 你太流行前卫，我极其自卑，用尽计见蓝墨契是有点失礼。你笑容很亢奋，但是有点矮，仍然未。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曾幻想一天触碰你身躯，全日尽在被窝畅醉，心里面的秘密只得我知道吗？ You are my fantasy, I am your man lady。 尤其你明啦，有时见到自己喜欢的女仔，真的一轮嘴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难通这些就是 Puppy Love？ 笑我神情呆滞，愿望你一世，外貌仿佛梁朝伟，电你的心肺。你眼神上传递，若是我攻势，时常用刺尖剁我面颊，已经思想已在曳。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曾幻想一天触碰你身躯，全日尽在被窝畅醉。 1933再次 Puppy Love。 为了解决这个经常不知道自己说什么的问题，我试过冥想的。其实 JY on the beat， 这是得你跟我去入定，合作合作是最终长命，怨气之中只爱上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乏力，寻我的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皮肉之内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吉叫，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千亿种画面如红楼空涌变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好去纪念，如同窗外如昙花爱世道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对城内悲伤的格调，游荡一刻的梦。 水的动静，圈圈之中找到了寂静，以最放松感觉已上升，就代入初生的生命，梦念之内，梦念之外自明。 冥想有一样嘢好，可以俾自己听到心入边最真实嘅声音，到底自己谂紧啲咩呢？有时候我哋平时未必会察觉到嘅，有时冥想帮到你啊。J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但有时候越冥想，你会发现好多问题嘅原因都系源自自己。 不呼吸，多想消失。全职的要屈，攀高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沾湿。看我，你的心，你的心，永不变的标志。Gummy，Gummy，不想被称得意。K-pop，Kind of 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偏不倚？几多 like 数先算应得？几多次想逼我屈膝？几多生死使我哭泣？几多苦笑使我抑郁？变一火的梦，尽做。大路变身火动梦，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数，成名或寂寞尽力数，留言和辩论落力数，台前和幕后合力数，数到大落叶落尽上再数，继续数，要命数。先暴识穿，再对抗烟套路。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上社交平台疲劳。如何能逃？如何能逃？才回望十岁旧时别债，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才寻回一条门时。解开伤口，细意探视，令我顿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逃，灵魂和内脏落力逃，童年和现在合力逃，共同那幻象幻灭尚在逃，继续逃，变瀑布，浸没到，才知根本我是逃。 疆图镜中镜， 娇笑也敢跟你飞，奢侈在。 got your feeling so hot, hot. Did you know there's an easy though? 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down the show. 光美一丝汗轻，我没遇难全部。按一按 F 5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装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谭嘉怡的 Eyes on me， 你有没有认清过自己呢？有没有看清楚过自己呢？为什么有些人特别有自信呢？ Hold your breath.

灵魂亦放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点 啊 点啊点！ 我跟住去个 B 一齐喺度 loop 住咁样啊！ 无聊精 啊！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啊！点歌对象就有导游嘅呢一个嘅岗位啦， 冇错。 咁你嘅人生当中又有冇真系接触过咧？系点样样嘅咧？有啲咩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或者直接喺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啊！你拣一首咩歌去呼应呢一个我哋点歌嘅对象咧？ 呢一个点歌嘅对象，我只能够话我甘拜下风。虽然我冇接触过佢哋，但系近日佢哋新嘅转型系令我非常之佩服。 咁啊，即管听下你写咗啲乜嘢俾咁多位嘅导游啦。 之导游。你好啊，唔知道有冇人会收到我呢一封信呢？因为全球旅游业停滞，除咗一啲本地游嘅团之外，应该大部分嘅导游都转咗行啦。有啲可能做紧咖啡师啦，有啲又可能做紧 sales 啦，都算系同本业有少少关系嘅。不过正所谓有危就有机。有人转行唔做导游，但系有啲地方嘅导游又识得发掘新嘅商机。你知啦，而家咁方便，咩都可以用 Zoom 搞掂噶嘛。去旅行又点会唔得啊？唔使安排住宿，唔使赶行程跑景点，只需要一个人一部机，咁就位位收700。认真发发啦！古语有云：望梅止渴啊嘛，我足3年冇得去旅行，就梗系睇下都开心噶啦。嗱，我自己咧就好少同导游接触嘅经验，通常去旅行咧自己一个人乜都搞掂晒噶啦。不过如果你话而家只需要几百蚊，就有人会用 Zoom 带你喺其他地方行下睇下，呢个体验应该都几有趣嘅。睇下呢几年其他国家有咩变化之余，又可以 window shopping 一下，睇啱嘅咪叫导游帮帮手买啲手信寄翻嚟咁咯。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薛凯琪嘅《月台上碰面》俾大家。想旅行嘅咁多位，唔知道我哋会唔会透过网上嘅平台喺某一个国家嘅车站见到面呢？储咗好多架等飞嘅奔神上。 夜夜月台上对望，竟然数千万，将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礼，一出皆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废弃力维系。曾越美丽，但是要开了，各奔千里路轨，火花闪过又出世，一齐如宝石，纯正才是名贵，只恋 太浪费，所以想要好有趣，谁愿意做发妻，谁人又了解这一点明细，一双手不知世俗雪泥，对望未大污秽，然而下想内盘败迷，唯求在最好一息间停滞，共你轻描淡写，不要互斗痴迷，不想爱情总约贵。 薛凯琪的《月台上碰面》，我又想起了， 是不是日本那些？ 是啊，日本那些月台。 如果日本那些月台碰面呢，你都不能够闲聊太多，他的时间很准的，听说。 是啊，是啊，我准到很恐怖，是准到很恐怖。你用个 App 一查，他告诉你30分开车，他真的30分就开车，他一秒都不会等你的。 是啊，我记得一个朋友去过，一 miss 了就要等个零钟呢，成日。 哇，那他去很偏远的地方。 我想他可能是很偏远啦，因为我都没什么。冇乜經歷，是是是，即大個咗冇乜經歷，嗰度坐嗰啲即地鐵啊嗰啲啊，日本。 不過佢哋月台好正嘅，又有嘢飲啊，又成咁樣。 佢嗰個本身正，咩都正啊，你覺得？ 係，唔好再講啦，越講越傷心。 好啦，輪到我啦，我又寫啲咩？啲導遊咧，我有即叫認識過啊嘛，有經歷過啊嘛，啊，我嘅感受係點咧？ 親愛嘅導遊，你好啊！我想我都好耐冇见过你啦。细个跟团去日本啊、韩国嗰啲咧，都会有你喺度照顾住成团人嘅。以前我觉得你好劲噶，因为我真系好憎背书，所以见你可以背到咁多资料，讲解唔同地方嘅历史文化咁，我就知道我大个一定做唔到导游啦。而到我大个明白咗一个道理咧。就是导游你们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不是背那些什么资料啊、历史啊，而是怎样安排和应付成团人不同的要求。一时这个又说太早出发，那个又说太迟、啊。check in 完间房之后又嫌三嫌四说要调房，然后明明约好时间要集合了，那些人又迟到，搞到其他人在这等， 拖慢晒啲进度。总之啊，你哋要对住各种千奇百趣嘅团友，嗰种应对能力先系你哋劲嘅地方。我想自由行的出现再加上网络发达呢，令到你们的工作都有影响的啦，又要转型那些。老实说啊，过去几年我去的旅行都是自己上网 book 这样 book 那样，然后自己 plan 行程啊，去上网看攻略，自己一脚踢搞定晒。但细估不到啊，现在就算有团都好，可以用视像去添，啲人坐定定在屋企就飞到啦。哇！第时如果配合埋啲咩 AR 啊、元宇宙啊，即系总之一堆我唔识嘅嘢咧，真系坐喺屋企，好似刀剑神域咁咧，戴个头盔啊，就可以净系个意识飞去旅行啦，飞去好远好远嘅地方又得，甚至虚拟嘅世界都得啊！虽然我估要普及呢啲咁样嘅技术咧，都未有耐，但而家净系用视像去旅行啊，都已经够夸啦。导游啊，导游，唔知你有冇挂住嗰啲好麻烦嘅团友呢？其实，定还是你觉得啊，都松一口气，唔使咁早起身逐个 morning call 啦，啲人唔出现就可以由佢啊嘛。而游学团嘅话，又唔怕啲僆仔喺当地嗰度乱行荡失路，要成日点人数。唔知你哋心情系点呢？不过我估冇咗实体旅行团，最大嘅损失应该系少咗啲 tips 啦。点都好。我都知道导游你都艰难㗎喇，所以喺度希望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好想再次放假飞去旅行嘅波城上。 能，不要再冲击我，看我又如何的差。就算我未来很璀璨， 听过有 Misha 叶巧麟嘅《难到我还未够难》。 好啦，睇一睇留言先啊，有一个例子咧，真实用家反应啊，呢个佢个名好长唔读啦，但系读佢个留言啦。咁啊，作佢话作为一个读旅游与款待嘅学生，其实今年好多活动都冇得去体验嘅。阿 Sir 话往年啊，放科系有得去食 buffet， 佢想讲我哋好想体验，所以我哋都想旅行。 另外一个听众咧又 inbox 我哋，佢话。虽然大家可能觉得啊，即系用视像去旅行好似好夸张，但其实有阵时真系冇得飞嘅时候，呢个真系一个方法。佢话自己都会咧喺屋企用嗰啲咩 Google Map、Google Earth 咧，点去一啲自己好想 睇实景啊嘛，睇街景 系啦，睇嗰啲街景 会啊， 咁啊当自己去旅行。佢话自己啊，就算个肉身去唔到，对眼都去到，所以佢点咗呢一首歌，好嘢好嘢。 咦？好熟悉喎、啊、呢首咩、 啊、 版本啊？ 黎明是 是哦哦哦哦哦哦哦，我俾。都是有啲典故嘅， 有啊， 你讲我先知。 嗰时嗰啲外国嗰啲哎呀呀 ，I'm a little butterfly 嗰啲咧，我唔知佢哋嗰啲有个 term， 唔知咩 Eurobeat 嗰啲 friend 啊，嗰年代好多噶嘛。 下次研究下，同大家分享下先。 应该有啊，黎明嘅眼睛想旅行。 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葵涌村日葵楼出现群组爆发，政府宣布围封日葵楼五天进行检测。行动由今晚六点开始至下星期三朝早，他们要每日接受检测，检测之后留在屋企，以找出潜伏个案，堵截传播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估计日葵楼有大约2700名居民，政府会在现场设立临时采样站为他们采样，亦会派员上门为长者和行动不便人士采样。陈肇始郑重呼吁居民不要搬离寓所，如果现时正在翻紧工的居民，稍后可以如常翻到去日葵楼，而过去两周曾经到访日葵楼两小时的人士，亦需要接受六次检测。陈肇始话，虽然当局在今个星期三已经在日葵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2500宗个案，但他形容现时情况属超级传播，有极高风险，当局要采取果断行动。他说，由于个案遍布不同楼层和座向的单位，专家认为不属结构性问题，现阶段居民不用撤离。房屋署助理署长陆子慧表示，会在晚上大约7点安排饭盒到去居民的单位，居民可以在晚上8点之后陆续到日葵楼附近临时采样站接受检测，采样站将开放至到午夜12点，明天开始日间亦都会运作，俾居民有更多时间接受检测。期间署方会安排派送三餐的餐盒到居民单位。他又说，日葵楼的居民如果有需要，可以向卫生署在大厦外设立的岗位查询医疗方面问题，例如复诊跟进等等。另外亦都可以致电热线电话3617-9201和2427-90066查询。本港新增2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18宗是本地个案，包括2宗源头不明个案。葵涌村日葵楼的群组至今有大约20人确诊和初步确诊，包括居民、保安员和清洁工。相关居民的单位分布于12个楼层，13个单位座向亦都分散。另外5宗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的确诊个案，包括4人曾经光顾铜锣湾或旺角的 Little Boss 宠物店，或涉及相关群组。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下星期中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啲特别嘅安排啦。喺葵涌村，因为有强制检测嘅安排啦，近住葵涌村日葵楼外嘅一段上角街暂时封闭。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而家排到去美松苑。咁就系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因为有坏车，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车龙排到圣座智大厦。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近青山公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 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挤塞，龙尾去到博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疫情期间用歌曲为你打气。用音乐团结大家，同心抗疫。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天空海阔白云号，身体健康，日本歌曲音乐特辑。 瑶瑶，收到一份礼物之后有什么感觉啊？ 他的解释会令我想到童年回忆比较可惜的一面，即是你之后大个再回忆翻唏嘘的一面。 我是哈利，身边可能都叫我瑶瑶。想知道我揀牙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星期最后半个钟头，骚动音乐的 EDM Friday Mix， 我是波成啊。咁每星期都会拣选一个主题啦，揾嚟一啲嘅电子音乐做一个嘅 DJ Mix 嚟同大家分享嘅。咁之前做一个2021香港制造嘅时候，都揾咗一啲香港本地嘅 EDM producer 嘅作品啦。咁但系其实又唔止咁少嘅。咁最近亦都揾到一啲新嘅朋友，認識到佢哋嘅音樂，所以就擺喺今日呢個 DJ Mix 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第一首嘅作品咧，上個星期先推出嘅，咁啊嚟自兩位朋友合作嘅，包括有 Linking 啊、LynkING 呢位朋友，同埋 Rex 即系 REG 二 set 啊。 因为这首新的作品叫 Midata。先讲啦 ，Linking 呢位朋友咧，佢都做咗电子音乐三年嘅时间嘅，佢话。佢话当初都系听完人哋整 EDM 觉得好正咁啊，自己不如又想试下整啦咁样。一路都想拥有属于自己嘅歌，所以就开始试下去 produce 咁啊，亦都预告嚟紧会有新嘅 collab 推出嘅。听下呢一首就是上星期同埋 Rex E 合作推出嘅作品，一首 Cyberpunk 嘅作品叫做 Midasa。叫做 Azel， 全牌是 AEZVAL， 2021年的作品，听着这首是。Azel 本身是一位小提琴的老师来的，都是读书的时候朋友介绍用一个 FL Studio 开始，然后就一路开始接触啊自学咁样咁啊，听到呢一首就是2021年的作品叫做 On My Own。 Aso 我自己本身都鍾意一啲即係 150bpm 嗰啲速度嘅歌嘅。例如有啲即係 bass music 或者聽到呢一首偏係 melodic dubstep 嘅作品嘅。咁有呢一首叫做 On My Own， 佢名字叫 Aso。听到的这个成个 DJ set 呢所创作这些音乐的朋友都是来自本地一些很年轻的 EDM producer。那他们很多有时候都会可能在网上面互相认识之后一起交流的。听到现在这一首作品呢有两位朋友的本身原曲呢就是 MeOnline 这位朋友去创作。那 Remix 的朋友就是 Rex D， 也是刚才第一首作品那一位的同名的朋友来的。剛才說 Rex D 他說其實他玩音樂是由即是那些音樂遊戲開始接觸，因為平時他都有玩開一些 Launchpad 的支持，然後慢慢就自己試一下整歌，慢慢就轉向了 Music Production 那裡。而這首叫做 Little Cutie 原曲呢就是 Mio9 MIO 一個數目字9的這位朋友的。而这首歌呢 Little Cutie 无论 Remix 是原版都收录在他2020年 Relight 的这张专辑当中。 咁阿妙呢係話當初接觸電子音樂就由 NCS 開始。Online 佢2020年嘅 Relax 专辑之后，喺上年2021年就同 Taka Music 合作推出啱啱听过呢首叫做 Coming Down。至于点样今日嗰啲新认识嘅朋友点样揾到佢哋嘅音乐，就系关 Capital 呢位朋友事啦。因为最近佢同 XC 出咗新歌叫做 Cloud Nine。咁我就喺佢嗰啲 story repost 嗰度见到呢一班朋友，就 search 佢哋嚟睇。就系 X 同 Capital 最新合作嘅作品，叫做 Cloud Nine。 剛才那首 Cloud9 之後有這首叫做 Paradise， 是屬於他們之前的名字叫 Trisontal， 之後改了名字叫 Aura Light， 有這個他們的 VIP Mix。咁佢哋系二人电子组合，两位成员包括 Aden 同埋 Lester 啦，咁佢哋都系喺中学相识嘅。咁而家听到呢一段有啲 band 声，系因为佢哋都讲中意将啲电吉他放喺佢哋嘅歌当中嘅。会摆上网，大家可以支持下本地 EDM producer， 下个礼拜见。